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嘅社區。走訪各大小嘅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同埋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民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城寨，我們來到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oria。 今天我們會講一下環境保育，包括譬如現在最近我們大家留意到禾花雀的問題，甚至傳統的農耕，甚至可能我們有兩棲類動物，虎紋蛙或者其他方面的東西，魚塘的東西。所以今天就請來兩位專家會跟我們講一下朗園的濕地情況。第一位就是香港觀鳥會助理項目經理 Vicky 楊利琪，或者介紹自己先。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觀鳥會的同事，咁就負責朗園嘅 project， 我叫 Vicky。 另一位咧就係長春社保育經理許淑君 Kami， 自己介紹自己啊。 你好啊，咁啊，我係長春社嘅同事啦，咁我叫 Kami 啦，咁我都係負責朗園即係呢個 project 嘅。 或者先講下，我睇下你哋咧個 logo 啊，等大家認識下你本身兩個 logo 個意思係乜嘢？因為雖然你後期喺2010成立咗一個機構啦，係嘛，嘅禾花雀嘅保育嘅機構，咁我哋先睇呢個長春社嘅機構。 是的，我們長春社其實就是一個歷史最悠久的環保團體啦。我們在1968年成立的，我們其實就做很多不同的關於保育的工作的，譬如濕地保育啦，跟住樹木保育啦，另外就做一些關於資源回收的東西，譬如是舊衣回收啦，還有我們都很關注一些古蹟的保育的。 是的，就是跟我一樣，我同行的古蹟保育，我們就認識你老闆即是間中開會大家一起。好啦，另一位咧就介紹下另一個圖咧，就係講下觀鳥會咯。 係，咁香港觀鳥會喺1957年成立啦，主要係一班中意睇雀仔嘅人去成立。咁其實一直以嚟都係喺呢個推廣觀鳥呢個活動啦，同埋去做雀仔嘅研究為主嘅。咁其實都係因為朗園嗰件事開始，就慢慢轉型做一個保育嘅機構咁樣樣。 咁甚至咧，而家咧今年就好有大家可以留意，就係2018年咧係一個國際禾花雀關注年喎。因為你發覺越嚟越數量少啦。咁或者我哋先講下下一張圖咧，就會講到啦。我哋其實你哋環保團體你兩個機構咧喺2005年開始有個計劃叫朗園，開始做一個農業式嘅濕地嘅管理計劃啦。咁當然咧，首先講下朗園喺邊度先啦，好嘛？睇下一幅圖啊，個地圖俾大家認識一下朗園其實喺雙魚河邊度咧，咁樣樣。 朗園其實就好多人咧聽咧就以為喺元朗嘅，係啦，咁啊其實咧就同元朗就差一啲距離，咁啊主要其實我哋入去嘅時候喺上水近啲， 係 啦，咁啊佢喺上水附近，即係我哋行20分鐘就到啦，咁啊嗰個地方叫朗園濕地啦，咁英文叫 Long Valley 啦， 係 啦，咁啊其實本來咧就冇朗園呢個中文名嘅， 係 啦，咁係嗰個落馬洲之前嘅事件之後，其實就多咗呢一個朗園呢個名字啦。 但近住雙魚河邊個位置咧？ 雙魚河同埋石上河嘅交界嘅位置， 冇錯，就係、是、新界北部嘅，係咪？咁呢個地方好大喎，有37公頃喎。咁其實叫最活躍嘅濕地，點解你哋會揀呢個濕地去做研究呢？我想了解一下你。 其實係最開頭嘅時候喺2000年啦，咁就當其時嘅九廣東鐵就即係建議，係啦，建議起一條呢個落馬洲支線。咁其中一段咧，古洞嗰邊嗰段咧就嗰陣時建議起一條架空的鐵路，咁就在朗園的上空穿過，將朗園解開了兩忽咁樣樣。咁因為嗰陣時淨係觀鳥者咧就知道朗園呢個地方好即係雀仔嗰個多樣性好高， 係咯。 咁所以咧就連同其他嘅環保團體一起去到即係反對呢一個嘅建設。咁跟住經過差不多2年嘅官司之後咧，就咁最後依家呢個落馬洲支線朗園嗰段咧就走咗地底，其實係即係環保嗰方面係贏咗嘅，係啦，成功爭取到咗啦。 咁但呢個地方有咩特點咧？大家又可以講下呢個地方有咩特點咧？點解咁值得去喺環境保育去做一啲嘢咧？ 頭先我講過就係雀仔嗰方面嗰個品種好豐富啦。其實香港有540多種雀仔，其實朗園依家已經有311種，係啦，其實已經超過咗一半。咁所以其實佢雀仔嗰方面，其實除咗雀仔之外啦，仲有其他的物種，它的、那個生物多樣性很高，是的，那就亦都是它的環境是比較特別的，因為它是一些的農 耕地，咁其實可能香港地都有唔同地方有農耕地，係啦，佢其實係因為一個淡水嘅濕地，應該係話佢嗰度主要種嘅農作物係用一個濕耕水耕嘅形式去到種，咁所以令到佢係兼且佢又間唔中會泛濫啦，因為落大雨啊，河流泛濫，咁樣令到佢係一個半天然半人工嘅濕地咁樣樣，咁所以就比較即係喺農耕地入邊又算係比較特別咯。 或者我睇下一張圖咧，我哋都見到呢個濕地嘅圖片嘅，係啦，呢個咧就係朗園嘅地方啦，係咪啊？ 我哋 後面咧其實好近就係一個城市啦，係咪啊？前面就係農地啦，其實都好受影響，因為七十年代之後咧，好多地方又荒廢咗啦，咁同埋咧佢哋可能用好多九十年代用好多農藥啦，所以你哋見到呢個問題係影響到個生態，點解你會覺得有呢個問題出現咗咧？或者係啲咩農藥係會影響到即係成個農田咧？ 其實就農藥咧就農夫即係常規耕種嘅農夫係會用嘅， 嗱 不過咧佢係用化學嘅農藥啊，定係有機嘅農藥咁樣，係啦，咁當然而家即係提倡化有機個方式啦去種啦，係啦，咁啊對於泥土嘅保育啦，或者係成個即係農地嘅保育咧，其實係重要嘅， 嗱 咁樣因為啲好多泥土入邊啲微生物啊動物咧就唔會因為用咗化肥啊或者嗰啲就會死咗嘅，係啦，咁講翻朗園先啦，咁其實朗園佢嘅特色其實就係成個連片嘅一個好活躍嘅農地嚟嘅，係啦，咁裏邊有人會種有機嘅，有人會種常規嘅，係啦，咁但係其實常規農夫又好，有機農夫又好，其實佢哋經過即係佢哋就算落咗化肥之後，其實佢即係經過一啲時間咧，令到嗰啲化學嘅消失咧，其實對於即係農作物裏邊咧，其實就冇乜。即係冇殘餘農藥嗰個問題啦，係啦，咁呢個圖片其實好得意嘅，因為你見到有隻牛喺度， 係啊，冇錯， 係啦，因為嗰個農夫亦都係我哋嘅project 入邊嘅合作嘅農夫嚟嘅，嗱咁啊，呢張相應該係2000年嘅時候， 係啦，因為其實而家好難得就仲保留翻傳統嘅農耕方法啊嘛，因為而家我哋就係少用呢個方法，多係用啲新嘅方法，咁但呢個方法有咩好處咧？其實 有咩好處啊？原始啲， 原始啲，即係俾人知道認識一下啊！原來呢個方法可能好最適合嗰個地方係嘛？用嘅手法，或者下一張圖都可以睇到嘅。好啦，咁呢度更加多，近住附近又有魚塘啦。我記得上次我嚟咧，又見到有魚啊，又有雀仔啊嚟食魚啊，又有食啲農作物又有嘅。 其實朗園即係好似 Vicky 講講啦。即係朗園，佢係比較濕啊， 係咯， 咁所以咧，佢哋會種即係農夫因應咁樣咧，就會種啲水唔會浸死嘅農作物，係啦。咁啊，其實最主要咧係種菜嘅，係啦。咁啊係夏天種冬菜，跟住冬天種西洋菜嘅，係啦。咁啊，所以你會見到啊，點解啲田同平時嗰啲旱地田唔同樣嘅咧？旱地田一瀝瀝咁啦，但係你見到一連片有水反光咁喎。咁其實呢個都係朗園點解生物多樣性咁豐富嘅其中一個原因之一，就因為咧佢係有濕嘅農田喺度啦，係啦，咁啊有好多雀仔啊嗰啲會走過嚟揾嘢食啦、棲息啦，咁啊另外就有啲青蛙嗰啲會去繁殖咁樣咯。 咁講下啦，當時你點樣邀請到28嘅農夫同你一齊合作？因為經歷咗好多困難，因為佢哋首先你哋未必好有經驗去農田啦，佢哋可能仲經驗多過你啦。第二樣就係你點樣說服到佢用呢個方法係更加幫我哋保育之餘，亦都可以保持佢哋生計咧？我哋又講下。 其實最開頭落去即係朗園開始。呢個 project 嘅時候，我哋的確好困難，因為啲農夫喂，究竟你乜水啊？邊個嚟㗎？咁樣咁當然我哋都有啲地區領袖做中間人去介紹一啲佢哋相熟嘅農夫俾我哋。咁我哋開頭由一兩個農夫開始合作開，佢哋都係試下嘅，就試下同你合作下，睇下你究竟咩來龍去脈啦，你究竟做乜啦？咁咩叫做保育啊？佢哋農夫係完全唔知道嘅，同埋。點解我要養雀仔啊？我塊田，我種田， 仲要俾食啲雀物，係咪？ 係啦係啦，佢對於農夫嚟講，根本就係一反佢哋種田嗰個常規啊，係啦。咁就我種嚟就係要趕走雀仔，確保我有呢個收成啊嘛。咁跟住，但係喂，你依家叫我種菜種米去俾雀仔食，你人唔食咁樣，就覺得你都傻嘅咁樣樣，係啊咁樣。咁經過頭嗰幾年啦，有啲農夫就開始見到，咦？佢同觀鳥會長春社合作，又好似 幾順利係咪？ 係啊，幾順利啊！好似又 唔使種得咁辛苦，即係唔使成日要落去趕雀仔啊。跟住然之後嗰、那個叫做有啲津貼，亦都啊都叫做 令到佢安穩到啦，係 啦，安穩到啦。跟住或者都覺得啊 OK 啦咁樣樣，同埋起碼自己可以慳翻啲功夫。其實好多農夫因為年紀大啊，其實點解我哋同到佢哋合作係因為本身佢哋譬如可能後生嘅時候耕十塊田，但係年紀大啦，可能有幾塊唔耕，即係冇咁嘅能力去耕啦。咁所以就同佢哋合作，去到將佢哋唔耕嗰啲農地， 你用埋佢， 係啦，你不如俾我養只仔啦，還掂你都喺度荒廢喺度啦咁樣樣。咁所以就咁樣樣開始嘅時候，咁其他農夫好多時候都係睇下你做咩先咁樣噶嘛。 好喎，咁咪就參與。係 啦，見到好， 就揾到廿八斤好犀利。 係啦，阿楊小姐你過嚟，我呢塊田你睇下得唔得，同唔同我合作咁樣樣。咁所以就慢慢慢慢經過咁多年嘅工作，就開即係到近年有成28个咁多嘅農夫同我哋合作。 中間你有好多要攞政府分定啦，咁但點樣說服政府啦？嗱，呢個地方真係唔細喎，37公頃喎，咁政府點樣能夠俾你說服到咧？投資咗咁大嘅一筆嘅，即係可以叫研究基金俾你哋啦，係嘛？ 其實我哋即係37公頃係成個浪園咁大啦，我哋就冇管理咁多嘅。37入面，我諗大概1/3左右啦。係啊，咁始終政府嘅資金都有限啦，我哋亦都唔可以即係成個浪園去管理。同埋我哋有一個即係叫做原則嘅，就係其實我哋都唔想啲農夫放棄佢自己嗰個農業嗰個耕種嘅模式。如果佢哋後生或者有能力可以繼續耕田嘅，我哋唔會阻止佢，我哋亦都好鼓勵佢。喂，你耕到你就耕啦，唔使一定要同我哋合作。所以我哋定嗰個價錢，即係俾同農友合作嗰個價錢，係一定會比佢努力種菜嘅低嘅。咁但係咧就比起佢唔做咧，就一定要有啲渣拿咁樣樣。咁 所以可以終於維持到生計，佢可以正常咁生活到啦。 冇錯冇錯，但係人會話即係哇同你合作仲好過我自己種菜喎、啊、咁樣。我哋就 佢哋又唔想咁樣樣，有因之下就變咗唔種啦。 因為其實我哋就係發現朗園嘅農業係對於雀仔好緊要嘛。咁所以我哋就唔想全部農夫放棄曬農業唔耕田啊，同你合作咁樣樣。咁所以就係咁樣樣，所以朗園入面有啲繼續耕田嘅，有啲係我哋合作咁樣樣。 我哋又睇另一張圖都可以睇到喎。一啲嘢嘅喎，跟住另一張圖，甚至咧係講稻米都好啦，即係其實稻米咧，你哋講過啦，即係除咗種菜之外，稻米啦，一年有兩做噶嘛，第一做就係可能4至7月，第二度就8月至11月嘅嘛，咁啊講下而家呢啲花先啦，係咪？頭先你後面 頭先嗰個花其實就係通菜田嚟嘅，係啦，咁啊， 我見過嗰次係嘛，好似你嗰次啊，見到都好靚嘅， 好靚啊，喺冬天先出現嘅，係啦，咁啊通菜田咁其實就這個情況其實是農夫他們冬天留種的時候就那塊通菜田就不收割的放在那裡，然後就到夏天的時候他就拿一些菜種出來去其他田那裡種了，所以其實都挺特別的，就是他們這些濕田的耕種的方式呢其實是跟旱田那些其實是完全不同，還有其實功夫都比較多，除了通菜之外，即冬天他們種西洋菜，他們就會很吃力，又是凌晨開始開工嘛，割菜啦咁啊！但係個慘就係佢哋凍冰冰咁樣就落水田嗰度去割啊，係 好濕啲嘛， 係啦，好濕啊咁樣樣，同埋晾完都同其他地方低幾度嘅，咁所以係啦，咁所以都辛苦嘅，係啦。 咁我想問一下咧，當時其實你哋咁講咧，即係你技術去邊度學翻翻嚟？雖然你可能有啲專家啫，始終耕田係一個好實際要有經驗嘅嘢。咁你點樣去同你合作咧？當時真係， 其實有部分農夫佢哋已經係專家，即係農業專家，佢哋先至係種菜啊，或者種其他農作物最叻嘅人。所以其實咧，開頭好多時都係靠佢哋嗰個智慧。咁我哋淨係話，喂，如果我想引雀仔，我譬如我唔做呢樣得唔得啊？或者你呢樣遲啲先做得唔得啊？就咁樣樣去問佢哋嘅意見咯。咁但係至於種米嘅咧，就因為本身朗園嘅農夫都好多年冇種過米啦，佢哋只係話：哇，我好細個嘅時候喺大陸咁樣先至種過米啊，咁樣咁嗰個情況下就係佢哋自己又摸下點樣樣種米啦，係啦。然之後我哋又去台灣啊，去到叫做學師啊，可唔可以咁講？即係都去問下嗰邊嘅係啦，交流下嗰邊嘅意見。始終台灣嗰邊都多呢啲嘅米田啊，佢哋種米都技術都好高咁樣，咁所以就嗰邊又問下意見。 廣州的農科所又有問意見，攞下啲米嘅種子落嚟，我哋即谷種啦，就落嚟係啦種咁樣。咁就農夫亦都好，可能佢哋真係嗰條慧根係喺農業嗰方面， 所以好快掌握到 啦。咁所以佢哋都即種得都唔差喎。 咁我哋又睇下一張相咯喎，係。咁我哋又講下下一張相，好啦，呢個咧又係哇都好靚嘅，我記得我上次見咧就好似咁上下啦， 上下嘛，呢個就係西洋菜田啦，係啦，咁啊你見到好直嘅喎，咁樣咁其實呢個都係個技術嚟嘅，即係佢哋農夫點樣將啲西洋菜種到一條直曬，咁佢又方便收割， 哇方便收割 啦，同埋佢可以行啊嘛，如果你種密曬佢，咪踩爛曬菜咯， 即係中間條巷咁可以，好似跑步咁樣， 係 一條 track 咁樣樣， 係啦， 咁呢個都係一個智慧嚟嘅，咁下一張就睇下咯。下一張相片係啦，啊呢、這個就是艱辛啦！我見到我嗰次嚟咧，真係佢哋係咪唔係插秧係割啊？嗰次係冬天嚟噶嘛，我嚟嗰度係啲人喺度即係跟你哋喺度即係割咗啲咁嘅稻米嗰啲嘢嘅。咁呢個插秧係咪？ 呢個係佢種西洋菜。 種西洋菜 係啊，啱啱由夏天、秋天嘅時候啦，準備要即係呢個通菜冇收成啦，就開始有少少翻北風啦，就可以種呢個西洋菜。 係 咁，佢哋就買咗一批種，叫我哋叫做頭水啦，即係嗰一個季度，即係食嗰個菜嗰個季度嘅第一批有嘅種子或者第一批上場出即係出市場嗰、那個菜，我哋叫頭水啦。咁呢個係頭水嘅西洋菜。咁啊，農夫好珍而重之咁樣喺度種緊西洋菜啦。 係。咁我想知咧，佢哋嘅收成好唔好？即係種呢啲嘅菜喺呢個位置。 其實收成是 OK， 但是個問題佢第一就是其實西洋菜種咧係比較難，我哋香港其實湊唔到嘅，因為太熱啦。咁所以佢哋要去大陸買翻嚟啦。咁其實菜種個價錢都貴嘅，係啦。咁所以咁第二就是佢哋。即其實天氣越來越熱咧，我哋譬如今年啱啱2017年啦，咁佢哋十月頭可以種咧，其實嗰批又熱死曬嘅，係啦，咁所以佢又要重新再嚟過，咁所以其實天氣都好影響佢哋嘅 收成， 係啊，咁所以你話。賣的價錢其實不會低的，因為西洋菜始終都是即多人喜歡吃， 是啦， 咁可但可但係香港種咧，即係你個成本就會比較好高啦，係啦，咁落肥又要好多啦，咁所以其實又人工啦，係啦，咁花時間，其實呢些都交關買，其實佢都唔會賺好多嘅， 係，所以做農夫係唔容易工作，咁我哋下一張相就睇下咯，好啦，做緊啲咩咧？我大家都睇到 農夫其實咧。呢一個農夫就係頭先拖住只牛，係 啦，你個同事啊， 嗰個農夫係啦，我哋嘅好最佳拍檔，我哋嗌佢做施工咁樣，咁佢就準備緊塊田去到種第二組嘅稻米， 係 呢一幅係嗰陣時影嘅， 係 啦，咁就只牛已經換咗鐵牛啦，我哋叫做鐵牛，其實就係或者耕牛就係翻土機，係啦， 咁呢個就咪會。個機會快啲，速度各方面都比較好啲。 係啊，其實我哋通常收割完啦，咁啊快田呢個係晚做嘛。 係啊，準備做晚做， 係啦。咁我哋收割即係早做收割完七月到啦，咁然之後佢就好快速咧，要將塊田變入翻土啦，跟住浸水啦咁樣，係啦，佢保持翻水田嘅形狀。咁所以咧，佢就會攞機咧做著著著咁行行去嘅，係啊，咁啊做一日咁樣嘅，係啦，咁啊所以都。好考功夫嘅，因為呢個機咧喺個田又要轉彎啦，咁又要平衡啦， 控制均要控制得好 啦，冇錯啦， 好有技術咁先得啦。好啦，咁啊講下點解你後期你哋又鼓勵去種啊？譬如好似慈菇啊，或者啲傳統啲嘅，譬如水稻啊嗰啲嘅嘢，我哋即係下一張相可以睇下，唔該。呢個係咩嚟嘅咧？首先係講下呢個。 呢幅係慈菇，係啦，慈菇。我哋平時食嗰個慈菇咧，就其實喺泥底嘅。係 啊， 係啦。咁呢一棵咧，就係佢嗰個喺泥面上面嘅植株，即係佢嗰棵植物嘅樣係咁樣樣嘅。係啦。咁點解我哋種慈菇啊、馬蹄啊、米啊呢啲咧？其實係因為其實呢。幾種嘅農作物都係以前可能講緊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係啦，有興過有種過嘅。但係後來係因為呢幾即係呢啲嘅農作物都係一年收得一組或者米係兩組，咁相比起菜一年係可以講緊收六七轉啊咁樣樣嘅時候咧，個經濟價值相對高好多，呢啲就相對比較低啦。咁所以就啲農夫梗係揾錢啦，咁就轉咗種菜啦。咁呢啲就已經喺香港基本上消失咁滯。咁所以我哋就重新引入，其實呢幾類即係慈菇、馬蹄同埋米，同埋何穗蓮啦，或者蓮藕啦，咁就都係一啲 要成塊田浸曬水嘅誒，先至種到嘅農作物嚟嘅。咁所以我哋就即係重新引入頭先你提嗰個咩誒呢個生境咩 異樣性 嗰樣嘢咧，其實文字好 係 文字好似好複雜，但其實都係講緊多樣化咯。即係你慈姑嗰塊田，對於雀仔嚟講，或者對於啲生物嚟講，個樣唔同嘅，係啦。總之呢塊田同嗰塊田都唔同樣喎， 就會試下。 係啦，咁係啦，好似新屎坑咁樣，就中意呢樣又試下，嗰樣又試下，啲動物都係中意咁樣樣嘅。係啦， 咁我哋下一張睇到作品。下張就睇到呢個真係成品嚟㗎啦，我都覺得已經 係。我擔心聽眾啊，唔知道誒咩係慈姑。 我細個見過人哋即係有個牌子，以前好耐好耐好耐係賣咩慈姑咧，即係受過咳定唔知乜嘢可以食慈姑咁樣㗎嘛。病嗰陣時候，我睇翻啲舊廣告係咁講嘅，咩食慈姑啊？如果你真係有啲人食即係咳啊！就可以食慈姑咁樣。 而家我問翻新一代嘅同事，即係90後嗰啲， 唔知係咩嚟㗎？ 唔知咩，同埋係咪慈姑定啊？咁嗰啲， 即係好重要啊！慈姑係 咪？ 係啦，呢啲好少見嘅，其實真 係。係啊，同埋都真係少人食啦。依家慈姑馬蹄可能大家都好重， 經常去煲湯啊。 係啊，或者糖水都可能有或者馬蹄蒸肉餅啊咁樣都知。但係慈姑，所以就特登整攞個相出嚟俾大家睇睇， 認識一下嘛。 係啊， 都少食嘅而家係。好啦，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咯喎。 係啦，咁呢個就係馬蹄。其實你見黑色一粒粒就同慈姑一樣，又係喺泥底嘅嗰個部分，即食嗰個部分喺泥底。咁呢個係泥面，咁就你見到好似成棵葱咁樣，一條條圓碌碌咁樣樣嘅。咁呢個就係馬蹄嘅植物，係咁樣樣啦。 種個時間有幾長？譬如頭先你講慈姑或者馬蹄要種幾耐咧？ 都要成年咁滯。 係 啊，哇咁耐啊！ 譬如我哋想一月收，其實三月四月就開始種啦。 係啊，係啊，咁耐嘅， 係啊，好耐嘅都。 所以就啲農夫就覺得真係可能好難有太多收成，咁所以就唔願意投資咁長時間。 係啊，同埋成塊田你壓住咗㗎啦嘛，咁就成年㗎啦嘛。 嗯， 係啊。 嗯，好，咁我哋又下一張又睇下咯喎。 下一張就特別啲啦， 係 因為呢個我哋點解又種馬蹄咧？其實咧。有隻雀仔好中意嘅喎，都唔止一隻嘅。其實我哋明星誒狼人嘅明星，唔係係叫彩雲。 哦，彩雲 啊，佢好中意即係落馬洲支線嘅線，其實都係因為彩雲而保育到嘅。係因為彩雲喺狼園係其中一個繁殖嘅地方，係咁而喺香港係好少地方俾佢繁殖嘅啫。咁樣咁啊，佢又好中意馬蹄田嘅，係啦。咁啊，佢你見到佢咧咬斷咗啲枝啦，跟住咧就。跌咗落去，跟住就鋪咗自己個巢喺個底，係啦，佢浪起咗少少嘅，跟住驚水浸，咁佢就生啲蛋喺嗰度啦。 哦，咁樣嘅，除咗彩雲之，經嗰時都好小心喎。 係啊，係啊， 我哋會叫啲農夫睇清楚。 係咯， 係啦， 係咩？佢落去巡下田嘅時候就要睇清楚，唔好唔小心踩咗落去啦咁樣。不過佢哋都唔會踩喺啲即係植物上面， 係 啦。咁其實 呢個係 唔係彩雲？呢個係白面雞，係啦。另外一種雀仔都好中意喺呢個馬蹄田度。捉巢嘅，咁就另外一種叫白空虎鱷鳥咧，正式嘅中文名，我哋即係花名叫白面雞，因為佢塊面白色嘅，咁啊水雞嚟嘅，係啦， 咁都好有趣，咁我下一張又睇下咯喎。 啊！呢個就係啦，呢個就係彩雲蛋啦，就好似鵪鶉蛋咁樣。係 啊，好似鵪鶉蛋啊！係啊，好多人可能會捉嚟食，整出嚟啊嘛，攞咗嚟我哋整。 以前啲農夫真係攞嚟食嘅， 佢哋都話：誒，以前成日行過，咪翻去家送咯咁咯。係，依家就少咗好多㗎啦。係啦，佢知道，喂，嗰度有幾隻蛋，我哋落嚟睇啊！佢即係識得同我哋報咁樣樣咯。 即係都係，其實我哋同佢合作，其實都。希望佢認識呢樣嘢，係啦，咁啊，等佢都個個開心嘅，佢哋一見到咧，都即刻好開開心通知我哋，喂，有蛋喎，咁樣，你係咪過嚟睇下咁樣？咁我哋係啦，有一來有開心，佢哋話俾我哋聽，二來我哋又可以即係擺啲 camera 喺度影住佢幾時出世啊咁嗰啲咁樣， 即係真係好似捕捉曬所有嘢， 係㗎，係 可以影到曬。 係啊， 佢哋一般要幾耐就孵出嚟孵化或者 一個月， 成個月嘅。 等我想想 孵應該大概三個禮拜左右， 係啦， 係三個禮拜左右。 但係佢再成長咧，即係識飛咧， 咁就真係要係兩，我諗兩個月左右啦。因為其實香港成個繁殖期係由三四月開始準備個巢，到七八月嘅。咁所以其實中間孵蛋有一個月左右啊，跟住然之後再 係啦，慢慢有羽毛， 係啊，咁就差不多又成個季尾啦，咁樣即係成個夏天完啦，咁樣。 所以呢個就比較適合啲啦，因為呢啲植物。耐啊，冇錯。如果太短時間就變咗真 係，係啊，又啱啊， 係啊，係啊。好，咁我哋下一個啦。 下一張相片啦。 嗯嗯， 呢個就大家蓮藕好靚嘅蓮花啦。 係啊， 我覺得以前啲香港都好多呢啲影相咧，即係誒，而家香港公園都有噶嘛，即係有啲時間好多人走去影真，就影蓮花，因為即係除咗食得之外，你發覺真係好多好用得嘅嘢啦。 係啊，係啊。 咁可以做個蓮藕啊、蓮子啊，係咪？ 我哋有做月餅啦， 係啦，哇！你係喎，你哋有做月餅 嘅 喎， 係啊，攞啲蓮子做月餅。 係啦，咁同埋咧，你講下啦，其實你哋水稻點解覺得都一定要注重個生產呢，能夠幫你平衡到可能銷售啊，吸引更加多人去參與之餘，你都可能要令到賺錢多啲啦，因為你哋都要維持翻你哋嗰個嘅。即係營運嗰個方式，又講下呢樣嘢係點樣做法啦。 水稻係啦，咁其實係啦，除咗荷花之外，少少錢呢條收入咧，即係變蓮子，咁變月餅。咁其實最主要水稻，我哋期望係我哋拎出去賣嗰啲，其實就平衡到㗎啦。不過就叫做少少幫補下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最主要係希望教育方面嘅，嗱咁啊，俾大家知道，首先就香港啲農地其實啊都有出產喎，咁啊可以種米喎，有米食喎，係啦，咁啊同埋希望佢哋知道啊，朗園生態米點嚟嘅咧？點解我哋要種米咧？就因為我哋種米嘅時候有水田啦，因為米都係水稻嘛，咁所以用水浸住嘅。咁嗰段時間咧，其實係我哋種兩組嘅，咁啊。早做四月嘅時候咧，其實啲青蛙繁殖嘅季節係啦，咁啊嗰塊田其實俾到青蛙咧去繁殖嘅，咁啊晚做咧就調轉啦，咁我哋其實咧就會俾禾花雀啦，係啦，咁啊去食嘅，咁啊同埋其他雀仔啦咁樣，係啦，咁啊其實我哋都希望即係買嘅市民都知道佢買嘅時候點解要買咧，咁 支持翻本地農業啦， 其實支持本地農業啦，同埋本地即係攞完生態保育嗰樣嘢嘅。 咁又講下啦，即係其實你頭先講嘅心境易質性係啲咩？譬如我哋最近出咗報，舊年出咗報告就係講生物多樣性啦，政府出咗報告都講咗好多唔同嘢啦，譬如可能保育下啲嘅樹木啊、個雀鳥嘅嘢。咁但係呢個咧，即係嗰個生境易質性係有咩意思呢？其實 生境易質性個意思同多樣性係差不多嘅。咁但係咧，多樣性係講緊啊，我哋有樹林，我哋有草地，我哋有海咁樣樣，係啦，一啲好大型嘅生態環境啦，咁但係生境易質性就係譬如我哋朗園已經係一個濕地啦，咁全部都係通菜田或者全部都係西洋菜田，定係咩田都有咧？咁就係咩田都有就會好啲。咁嗰個易質性就係講緊你咩田都有啦咁樣樣。咁所以因為其實全部都係通菜田或者全部都係同一種農作物啦。對於雀仔嚟講，哦，咪一大塊田咯咁樣樣。咁但係如果你入面有馬蹄田，又有茨菇田，又有米田，跟住又有通菜田咁樣樣，咁佢就會覺得係好多唔同類型嘅，都係濕地，亦都係啱我。即係如果我係雀仔，就係都係啱我嘅環境。咁我可以揀去呢度揾食，我去嗰度嗰度又好似啱我瞓覺咁樣樣，咁就會吸引到多啲唔同類型都係中意濕地嘅雀仔或者嘅生物咁樣樣咯。嗰個易質性就係咁解話，即係雖然都係濕地，但係佢嗰個樣或者佢嗰個內容啦係唔同咁樣樣咯。 好，咁我哋下一張相又睇下咯。好啦，呢個啊，好靚啦， 即係 稻田啊，終於見到，就好金黃色噶。 係，呢個就其實就係啦，稻田啦。咁我哋熟嘅時候就變咗咁嘅樣，咁 好多人都去影相。 係啦，我都有嗰次見到啲人攞好長嘅，又影相啦，又整雀仔啦，佢哋都會同時會出現噶嘛。 係啊，影風景啊。 係啦，同埋啲人真係嚟 割 禾啦，好努力噶。咁啊，即係我想見下。好啦，呢個個情景咧，點樣去水咧？我上次都問過你。 其實塊田就有圍邊啦，咁啊有田薄啦，高咗，咁啊裝住水入邊，咁跟住其實有啲位咧就有個即係農夫整嘅，係啦啲水口出口位，咁其實就有條水管仔駁翻出去條我哋叫水道啦，即係水嘅 channel 水坑咁樣啦，係啦，咁就駁翻過去嘅。咁當要水嘅時候又駁翻過嚟調翻泵水過嚟啊，先啱係啦咁樣咯。咁啊，所以啲水嘅流動係一個其實係一個學問嚟嘅，係啦。咁不過呢塊田已經養即係農夫一路以嚟都做緊嘢㗎啦，所以咧我哋就唔需要擔心。但係我哋如果要新整一塊要去水嘅田或者草水嘅田，其實係一個很複雜嘅事咁樣。 咁但係點處啲水呢？ 哦，佢其實就係因為朗園係一個泛濫平原啦，咁所以咧佢啲 土質咧會比較黏啲嘅，係啦，好高黏性嘅，所以佢其實就好容易咧就儲咗堆水裏邊嘅， 唔疏水嘅啲泥， 係啦，唔疏水嘅。咁而附近冇乜樹，咁所以啲根就唔會叉爛咗塊田。咁所以佢就係咁樣樣咧，佢就可以自己儲到水咯，係啦。咁啊所以佢唔使點樣理佢，就會水浸噶啦。其實 咁，但係咧，可能依家咧都會晏啲就講多啲點樣去種咧，即係其實有好多步驟啦，散種啦、插秧啦，幾時去即係收割啦，點去即係各方面嘅過程，可能其實因為而家你做過啦，你哋應該比較經驗多好多啦，即係知道係點樣做咧，能夠真係可以保障到你嗰個生產啊，或者有時始終都面對而家個天氣好唔穩定嘅，有時時凍時熱，因為天氣都會影響到咧。啲動植物啊，以為係嗰個季節啊嘛，佢可能自己已經生長咗啦。譬如好似桃花咁啦，你而家見到咧，即係好似可能佢未到新年咧已經開曬花，咁但係一年先開咗個時間，開咗就賣唔到啊嘛。同樣即係稻米一樣啦，如果你太早生長，可能啲稻米唔靚啊，咁就可能影響到你哋嘅即係收成啊各方面嘅嘢咯。咁所以陣間咧，你可以講多啲啊，即係個過程係點樣去即係種稻米啊各方面嘅嘢，俾大家去認識多啲好嘛。咁我哋或者下半節翻嚟再講多啲呢方面俾大家認識下。好嗎？ 好。 人民超市推出三月优惠黄金组合，三月一号到十五号，人民超市会员或即时登记成为会员，买罐装可口可乐，每罐只是$1，每人每日限买三罐。恒河咖喱屋还推出全新升级产品，野味的黄金咖喱，每盒500克，只卖$28。加熱即食恒河咖喱屋升級咖喱，幾時想加餸都咁方便。其他極底推介包括李潮傳統風味韓牛肋骨500克裝，原價$160，而家只係賣$98。挪威煙三文魚500克都係$98，紐西蘭鱈魚柳440克$36，法國紅雞排腸仔10條只賣$8。更多精选优惠，记住亲临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选购。除了买满$300，即送海底金锅捞现金券$100，还有神秘惊喜俾大家。